走出这爱的漩涡，背叛的伤心，逃离的爱情，剩下一个不能完整的自我。一切的一切都不能再沉默，我的解释又能如何？心早已流离失所，像玫瑰梨花泪，安脆弱不能闪躲，寂寞终于堕落，对我来说爱是个错。 会是我太自私，拒绝更寂寞的。 潮落，转眼瞬

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，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。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。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， 听意见领袖，看知识网红，约行业大咖，就在 无忧见地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散发披肩，眼里散发一丝恨意，像要告诉我你此生不变，眉宇间刺痛匆匆暗闪，悠悠切切春华冷冷暖暖一片茫然，视线碰上你怎不心软，唯有狠心再多讲一遍，苍天不解恨意，痴心爱侣仍难如愿，分开虽不可改变，但更珍惜一刻目前。开始分开越远，心中对你更觉挂牵，可否至此心一念，就算分开反复复多次失恋，进进退退想到从前，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，别了不知哪一天相见。 寸步不离，第一时间给我勇气。我的小脾气，烦心的都给你，从来都不说有什么委屈，包裹在你的怀里。你说我像一个孩子，要一辈子做你的新娘子。烛光里为我讲故事，温暖一屋子。你打开幸福的盒子，就一下子泪水温暖的放肆。是我在你的生命里傻傻住 是为